第三课，要点四，特音闪断。23页，雅各这个词要读 Yaakov， 不要读 Yaakov， 雅啊， 而不是 雅， 中间气流闪断。